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看我给你写的信，谁把它丢在风里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， 就是这毒有吗，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她开的车，听她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。 元旦当天，人民解放军首次执行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任务，九万多名群众观看了元旦升国旗。仪式结束后，现场观众齐声高喊“中国万岁”。2018年。北京市将在建200个社区之家，解决居民用餐停车的难题。2017年，北京二手房网签136237套，比2016年减少一半。2017年，北京楼市成交回归理性。今年，故宫开放面积扩大至80%，新文物库房2020年建成，预计呢将有100万件以上的故宫宝物迁入地库。据国家海洋局消息，2018年原则上不再审批一般性的填海项目。坚持以海定量，量海而行，禁止不合理需求用海。2018年上半年，全国英语等级考试将于3月31号举行，考生可于1月2号的9点至11号的16点进行网上报名。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日前公布了双一流建设方案，三校计划在2020年成为世界的一流大学，且都强调推进通识教育。2017年，顺义空气质量明显改善。全年 PM2.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20%，优良天气增加21天，连续8个月浓度为近5年最低。

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拥有我，我拥有你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离开我，去远空翱翔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，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。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外面的世界是一首无比清亮的歌曲，很喜欢歌里那两把木吉他，那是一种琴弦都散发出忧郁气质的感觉，也堪称原音木吉他伴奏的精品。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齐秦所演绎的《外面的世界》，继续和你相约在经典969，我是泽林。一路听齐豫长大的人都能发现，他的发声方式介于美声和流行之间，他的声比美声发音更自然，又比流行雍容华贵，演绎的歌曲流动自如，不信你来听九月的高跟鞋。 脱下寂寞的高跟鞋，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，这里不是巴黎、东京或纽约，我和我的孤独也在悄悄地悄悄地无言。脱下寂寞的高跟鞋，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，这里不是巴黎、东京或纽约，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悄悄地无言。走过了一长串的从前，好像看了一场一场的烟火表演，绚丽迷乱，耀眼短暂，还来不及叹息的时候便已走得遥远。脱下疲倦的高跟鞋，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，我

水晶，一生和你相依。 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，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。每个人都是这样，享受过提心吊胆，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。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，握紧就变黑暗，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。阳光在身上流转，等所有业障被原谅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969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中国铁路总公司昨天表示，到2020年，全国铁路将基本覆盖20万以上的人口城市，其中的高铁里程将达到3万公里左右，覆盖80%以上的大城市。最高检日前印发意见，要求全面推行检察官办案的责任制，落实谁办案谁负责，谁决定谁负责。据民航局的消息，元旦的假期间，民航运送旅客420万人次，与2017年相比增长21.1%，航班正常率日均达91.2%。春运首日的火车票今天8点开始预售。今年的春运自2月1号开始，网络电话订票预售期为30天，车站代售点和自动售票机预售期为28天。广电总局发布数据显示，2017年我国电影的总票房超过了550亿元，同比增长13.45%，国产电影票房占比过半。中国铁路总公司2号发布消息，到2035年将基本实现省会高铁连通，县域铁路基本覆盖。近日，国家电网在内蒙古投建的140千瓦光电项目目前正式通电，内蒙古全部乡镇结束无偿电历史。微信昨天回应质疑，不会看用户的微信内容，不存留任何聊天记录，也不会将用户的聊天内容用于大数据的分析。 你的心情总在飞，什么事都想去追，想抓住一点安慰。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，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。你的心那么脆，一碰就会碎，经不起一点风吹。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，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。但是天总会黑，人总要离别，谁也不能永远陪谁。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，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。当你孤单，你会想起谁？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？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，让我再陪你走一回。 你的心情总在飞，什么事都想去追，想抓住一点安慰。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，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。你的心那么脆，一碰就会碎，经不起一点风吹。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，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，但是天总会黑，人总要离别，谁也不能永远陪谁，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，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。当你孤单，你会想起谁？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？你的快乐伤悲，只有我能体会，让我再陪你走一回。想起谁？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？你的快乐伤悲，只有我能体会，让我再陪你走一回。你的快乐伤悲，只有我能体会，让我再陪你走一回。 当你孤单，你会想起谁？来自于张栋梁。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泽林。现在的你是否已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行驶在了回家的路上，还是在公司辛苦的加班呢？有些人会选择在工作完好好的给自己放松一下，比如呢回家躺在沙发上，手机放在一旁，完全不理会和工作有关的事情。如果给你时间让你休息，你会选择哪种方式来放松你的身心呢？也欢迎你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，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。当然你也有机会会获得涂抹少儿艺术教育的体验课程一套。听到下一首歌曲来放松一下身心，来自于李健，大海啊故乡。 对我讲，大海就是我故乡，海边出生，海里成长。大海呀大海，是我生活的地方，海风吹，海浪涌，随我漂流四方。大海呀大海，就像妈妈一样，走遍天涯海角，总在我的身旁。

以一首《我想有个家》红遍大江南北，演绎版图扩及全球华人。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华语乐坛流行天后潘美辰，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九六九职业专线1381001969。 拥有一个家， 当时我们听着音乐，是谁唱？谁唱？当时桌上有一杯茶，还好我没将它喝完。喝完，谁能告诉我，要有多坚强，才敢念？当时如果留在这里，你头发已经有多长多长？当时如果没有告别，这大门会不会变成道墙？有什么分别？能够呼吸的，就不能够放在身旁。看当时的月亮，曾经代表谁的心，结果都一样。 当时的月亮来自于王菲。第三届中国泛娱乐年度颁奖暨首届的金交奖颁奖典礼将于2018年1月7日起在北京举行，先已全面开通报名的通道，快来为你喜欢的偶像爱豆投票吧，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首席娱乐官了解。 痴情 笑提示，提示。 欢迎收听九九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。迎来了2018年，也许呢你还没有从跨年的狂欢当中缓过神来，也许你才刚刚结束长假的出行，哈欠连天。然而案头的工作、笔尖的文章、手边的书，都在等着你精神抖擞的开始新的一年。当然了，2018伊始，同样在政策上也有非常多新的变化。今天的微笑提示，和周周一起来关注吧。首先，在环保税方面，从1月1号开始，企业、事业单位等污染环境都要缴纳环保税。增值税方面，金融投资者今年要开始考虑税收成本哦。而在车辆购置税方面，汽车购置税将会恢复到10%，新能源汽车将会继续免。关税方面，部分进口食品、保健品、药品等消费品的税率大幅度的下降，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。而在水源税方面，征收试点的范围呢将会新增北京等9个城市。除了政策以外，生活方面也是不容忽视的。一到冬天，很多的朋友都爱吃糖炒栗子，尤其是北方的朋友对于栗子更是爱不释手。糖炒栗子多用油栗，颜色深，个儿小，炒熟之后皮薄而脆，轻轻一捏就很容易捏开，其实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吃栗子非常有学问。栗子首先要记住，不能吃凉的。凉栗子当中的淀粉会有部分回声穿小肠而过，成为大肠细菌的食物，会产生气而造成腹胀，因此栗子凉了一定要记得先加热之后再去吃。2018年，我们总是习惯在年初的时候说要改变。其实每一年的年初大家都会很理智，但是最终都会被懒惰磨了心智。当然了，还有很多人连生活的细节可能都照顾不到，比如说喝水这么一件事情。很多人喝水都是等口渴了之后才会想起来喝水，那这个时候的身体呢其实已经处于严重缺水的状态了。要学会未渴先饮，每天主动饮水，尤其是清晨起来呢，一杯温开水可以润肠通便。睡觉之前的一杯温开水同样也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，减少心梗和脑卒的发生哦。2018年又是新的一年，微笑提示在这里首先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当然同样也要记得时时关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变化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99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，你还可以通过下载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哦。我是周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